喂，哇！趁呢個時間，真係我要表揚下呢個政黨先得 好，边个政党要被表扬呢？ 我一定要表揚下民建聯。 民建联有咩值得被表扬呢？ 嗱，民建聯好多嘢都值，比如講單最新嘅先啦， 系， 好唔好？咁冚斌陳啊， 陈恒 陳 斌， 恒斌 新界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 咁佢今日講話，喂，唔起高鐵。唔通起龙翔啦，系嘛？ 好嘢 好屌！ 喎， 我睇完之后， 好嘢 哇， 喎， 系喎， 冇谂过嗰度高尔夫球场以前系有嘅， 系咯， 但系都冇谂过，大家冇谂过个市中心有个高尔夫球场噶，以前都冇噶啦， 系咯， 个创意就系咁嚟噶啦嘛， 其实 逆向思维啊嘛， 真系可以 喺 起龙翔 市中心起龙翔。 嗱，英國誒有一喺個地底度 系 就 啦， 喺度做啲種植啊咁樣 系 啦， 啦， 就 系啦， 係咪啊？ 系啦，系啊， 咁啊，香港有咁嘅條件啦，係咪？ 有，绝对得啊！ 嗱，咁你高鐵就肯定係 烂尾系嘛，超支啊，肯定 超 超 支 支啊， 超到砰砰聲㗎 砰砰声 啦。咁同 啦， 埋以今時今日，因為當時就估計即係一定會回到本，因為以中國嗰個經濟增長係。9% 咁啊嘛， 系。 咁但系而家話都係得7% 嘅 而家接紧噶啦，而 啫嘛， 家 即係篤數都係篤得七嘅，咁即係話而家都未起好，已經係蝕緊本噶啦嘛，嗰度 系， 一定回唔到本。 所以不如壮士断臂系嘛，我哋都赞成啊，屌咪停咗佢咯，做咩烂尾咯， 咪起龍翔好喎，真係， 系 我哋 啊， 而家 起 咁， 第二啲嘢咯， 我哋 封顶咯， 唔使話咩又驚嗰啲有毒嗰啲菜啊又剩啊咁樣啦，係咪？ 系，冇错。 食翻本地菜，即係我哋咁個經濟發展，我哋有啲咩呢？我哋多咗金鋪，多咗好多商場，係嘛？ 系， 咁但係我哋菜又冇得食，以前都可能容易啲買得到 系。 啊。哇！起翻農場真係有計啊！呢、這個 香港嘅农业可能因此而即系复苏都未定。 係啊，點解人民力量諗唔到呢？呢 人民力 啲？ 量有，人民力量有自己嘅农业政策噶，对香港。大旧陈议员、陈伟业大旧议员就有一个好详尽嘅香港农业嘅想法。人民力量。 系 又 嘛？ 有翻养猪啊，又养鸡啊，又唔知系啊，佢系有一个好，不过呢个少人讲啊，系嘛，唔够，即系唔系时机去，冇一个好大嘅时机讲。 都系民建联嗰啲，真系我真系要赞扬下佢哋，谴责下人民力量先得。 系 佢哋真系先知先觉，兼且实现埋。 九西农场， 嗱，人民力量认屎认屁系咪？ 系 又话预演占中系 系 嘛？预演占领系嘛？蒋丽云 冇 嗰啲先至系占领之母啊嘛， 上去话邮轮嗰度系嘛？ 系啦，佢呢啲就系预演啦，呢啲好嘢，民建联好嘢嚟 又讲反话 啊！不 啦， 如咪，但系佢哋有 讲 时 反 咧 话。 讲埋呢啲嘢，真系如果即系佢啊，真系喂唔通起农场咩咁啊？ 喺农场可以起好多嘢嘅，起楼啊，起公屋 起 啦， 公 长 屋 居 又得 楼系啊， 啦，系 公 咪？ 屋啊，总之起俾人住嘅楼啦，唔系俾人 咁但系 炒嘅 公 楼 屋 啦。 嘅嘢咧，我哋其实我哋系新界系有足够嘅地可以解决到公嘅问题 梗系啦， 嘅。 梗系啦， 咁但系我哋阿超然公主， 超然公主， 超然公主就唔搞啊嘛， 系。 系嘛？咁因为佢嗰啲纯粹系利益啊嘛，唔系解决你啲住屋问题啊嘛， 冇错， 系啦，你啲住屋唔通傻到我咩？你又唔系你哋选我出嚟嘅， 系啦， 系嘛？ 系， 咁所以即系回归到一个问题就系、选举都系重要 重要， 嘅喎，系啊。 即系有啲人就会话，即系民主唔系净系选举，咁我梗系知民主唔系净系选举啦，系咪？我梗系知民主系。咩生活嘅態度，要喺生活裏面展現你嘅民主情操出嚟，我梗係明啦，我梗係知，我都同意添啦，當然係嘛？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就分咗兩邊好，即係泾渭分明嘅兩邊，即係一邊可能就一味喺度搞選舉啊、成啊咁啊民主嘅選舉，咁一邊咧就喺度搞深耕細作嗱，我哋又反思民主嘅意義啊、民主價值。而家好多都去咗呢一邊，其實我見到，而兩邊可以即係 merge 埋嘅橋梁或者嗰個思考嘅方向咧，可以走埋一齊嘅，又唔係好好做得，我覺得就 咁啊， 好 有 睇。 啲 有啲人即係覺得係要搞革命啦， 係 係嘛， 係 即係冇共產黨唔通同你嚇傾心事咩？革命嚇唔係請客食飯，一定要流血， 係 嚇咁問題有時就係、是、我都同意嘅，其實呢、這個。但我哋唔同意嗰啲流血嗰啲係人哋流血啫， 即係你講話一定要流血、一定要革命嗰啲人咧，就唔好有兩種。我都聽好多，佢哋會話：你哋啲港豬一啲都唔醒覺嘅，你哋啲港豬咁樣要革命先得嘅咁樣。咁你一味鬧港豬係冇意思嘅。你話俾我知，你掀起一場嘅革命，2016香港革命，咁你又搞一個革命，你話嗱，我革命係咁嘅，咪等嗰啲你口中嘅港豬去。跟隨你去搞革命咯， 唔係我佩服嗰啲真係自己流血嘅人㗎，係、啊、你搞得成你咪搞咯， 係 咁但係即係好似啲僆仔咁，樣樣嘢搞唔掂都係鬧人㗎嘛， 係 啊，即係你喂你賣整隻唱片出嚟唱得唔好或者宣傳唔好乜嘢，你唔可以鬧啲觀聽眾唔識嘢啊，係咁講嘛， 係 啊，至少你老細就唔會認同你啲嘢，喂。點解你啲廣告落得咁差？點解你呢啲咁嘅音樂根本冇人聽，賣唔到錢？係、啊、你冇啊？喂，係啲聽眾問題啊！你關我咩事？你唔可以不斷咁樣將嗰個責任 去外置咗喺出邊咁樣啊？係啊， 冇人騷你已經係你嘅問題嚟㗎啦， 係 咪啊？咁你宣傳唔夠咯，咁樣咁你見到民主派即係或者進步民主派好似你咁樣嚇， 係、 啊、你都。成日都要落去街站聲嘶力竭啦，係咪？ 要喺一個張力入邊咯，我覺得即係辯證張力啦。我哋成日講係咪啊？批判佢 點樣辯證張力法咧？ 即係我哋係處於一個張力之間啦。譬如將來咪就嚟咧，會有一個嘅講座，係會有周永康同埋一啲嘅無賴本土派係同場演出嘅。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嘅一個講座嚟。咁就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哇，周永康實會俾佢哋圍攻啦咁樣。咁因為無賴本土派佢哋嘅講法就係話，你哋學聯係失敗嘅，你哋搞呢場嘅運動 又 係 講人哋失敗， 你哋全部係失敗嘅，你哋又唔升級，你哋當其時有幾成百萬人、幾廿萬人出咗嚟，用咗啲差佬都得啦，變天都得啦，你哋係失敗，你哋冇掌握個好嘅時機咁樣。 咁如果你有冇啲無賴民主派？我話係啊，失敗啊，點啊？咁點啊？而家？ 诶、哎，系失败啊！周庭真系咁讲啊， 系啊， 诶，雨伞运动诶系、失败嘅，因为我哋乜嘢都争取唔到咁样。 唔系咁问题系你又做翻无赖啦？喂，咁而家系失败，我都认咯。咁你仲想点啫？系嘛？ 我就唔会用失败同成功嚟到去呢个框架去思考呢件事啊！即系我觉得得到嘅系有嘅，系咪？你诶未争冇争取到公民提名或者废除功能组别？甚至乎開放公民廣場，即係學生嗰幾大訴求記唔記得？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係同一個第一點，第二點係開放公民廣場同埋天美道，第三點就係梁振英同埋政改三人組落台，第四點係人大撤回佢嗰個框架，佢嘅決議冇一點得， 冇人做得到啊！ 最簡單嘅開放公民廣場都做唔到，咁有啲人就哦，因此你嗰四大訴求全部做唔到，你係失敗嘅咁。如果你用咁樣嘅框架去思考，咁係爭取唔到啊，係。咁但係喺成個過程裏面，我哋得到嘅都唔係少啊。譬如我喺街站，我就 唔少。 我哋而家見到警察，譬如救護團，就係講救護團啫。每一個一般市民、師奶、錢小姐，譬如係錢錢，見到警察亦都唔需要頭耷耷。我哋明白，我哋出糧俾佢嘅，我哋知道係我哋授權俾佢嘅。俾差佬拉咗去差館，常作準備，出得嚟救烏團隨時會俾人拉翻差館嘅。你要預備嘅成本係坐喺度48小時咯，最多佢會滴你上法庭咯。通常都唔會嘅，佢哋會早少少就俾你去保釋咯。咁大家都識㗎啦，大家都知道保釋，你第一次佢俾你保釋你就保釋，下個月翻去你就要踢保。呢啲咪我哋得到嘅嘢咯， 叻咗好多， 叻咗好多啊！見到差佬唔使驚，而家差佬見到我哋係閃閃縮縮嘅嗰啲眼神，就唔係以前啲差佬。我哋見到差佬就頭耷耷啊，跟住差佬入嚟埋嚟啊，鬥嗰啲靚妹啊，睇下你身份證啊，其實想溝嗰條靚妹啊，以前好多呢啲嘢噶，而家我哋就話佢係黑警咩啊，想搞我啊， 你個 pass 咧，個 pass 咧做乜冇 pass 嘅 你？阿 Sir， 你帶翻 pass 先啦。而家我哋有呢啲都係一種 empowerment 嚟嘅，呢啲都係一年得到嘅嘢嚟嘅嘛。同埋我哋睇歷史上高嘅所有民主運動，波蘭、捷克係嘛，東歐，唔係一年嘅大佬。咁你問？ 當然你話泛民爭取咗三十年，1984年係嘛？中英聯合聲明至到而家2015年31年，係爭取咗乜 Q 嘢啫？咪就係人大831嘅框架落閘咯，超級區議會咯，係嘛？ 咁當然嗰種方式亦都唔同意啦， 係嘛？ 係嘛？ 係咯，即係所以其實唔係話成功或者失敗。如果按嗰四大學生四大要求，就係當然係失敗。 嗯、 但係你按我哋嗰種 empowerment。我覺得係冇失敗到咯，或者係不斷係進程緊咯，係一個進程咯。 你已經可以做到等埋發叔事件出嚟啦嘛？呢個喺歷史上邊真係笑足幾十年噶嘛？ 係笑一世嘅，係啊係啊， 係咪 啊？ 咁同埋頭先我講嗰種本土意識抬頭，就係、是、香港人即係為即係唔好咁多契弟啊嘛。係嚇，即、就、係、是、我相信香港人有好多真係都有條底線喺度嘅。 係 嚇，有條底線喺度。咁啊，就算我甚至認為有啲契弟咧，嚇佢係而家好契弟啊。當佢自己個利益受損咧，你知香港仔好醒目啊嘛。 核心價值呢個係嚇，係啊，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咩廉潔啊、公務員制度啊咩嗰啲嘢之外咧，香港仔嗰種核心價值就喺嗰度。 嚇，即係如果佢真係賴嘢賴到埋身咧， 係啦。 啊！佢就會出嚟， 係啦係啦，佢會自保。 你睇嗰啲小巴紅 van 司機都出嚟嚇， 係 抗爭啊嘛。 係。 咁連新田啊，嗰啲新界佬， 係啊係啦係啦，嗰、那個起嗰個咩商咩城啊嘛，嗰、那個。 嗰啲新田新界佬嗰間屋嗰、那個祖屋就係租俾人嘅，自己就係想深圳揾噶嘛。係 係、啊。 但係而家佢嘅利益都 受到即係衝擊嘅時候。咁你 佢都要企起嚟。 你話政治係咩咧？政治就係夾嚟夾去，巧妙咁樣去將唔同借力打力啊，呢樣嗰樣啊，所以係一個阿劉墉成日講咯，政治係一個好巧妙嘅精妙嘅操作嚟嘅，的確係嘅。 咁鹹濕嘅咩？ 係啊， 夾嚟夾 夾嚟夾去係啦、啊，借佢嘅力嘅夾佢呢、這個借佢力，即係嗰句歷史名言咪好咯，即係政治係冇永遠嘅朋友，亦都冇永遠嘅敵人，呢、這個係啱。但係咁嘅時候，咁一個人咪會變得好冇德性啦，冇咗、那個即係 virtual， 咪冇咗嗰樣嗰個倫理喺邊度咧？嗰、那個倫理就係喺你夾嚟夾去中間，你點樣展現你嗰個德性出嚟咯？你會唔會話哇？你個搬龍門搬到離曬大譜嘅，你搬龍門搬到去，你違背咗你自己嘅，即係你嗰個位你要咪諗得清楚咯。其實佔領運動講到而家講到尾，如果你話一定要檢討佔領運動，我就會檢討。佔領中環，阿戴教授佢哋，即係我哋當然要 credit 佢啦。冇佢嘅醖釀，係唔會谷醖釀到兩年，係唔會有即係去年嘅雨傘運動、雨傘革命係出嚟啦。當然要 credit 佢啦，係咪啊？學生我哋要 credit 佢啦，每一個香港人我哋都 credit 佢啦。但係如果你要檢討嘅話，譬如有啲好鬼死扮激進、扮勇武嘅人參與咗落嚟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同佢去 engage 咧？點樣去糾纏咧？要同佢哋係冇思考過呢啲嘢嘅。而呢個亦都係我分析阿戴教授。佢之前係好多 D day 啊 ，D day 1、2、3、4、5、6、7，我自己都去咗好多個 D day 咧。佢一路 D 咧都係 D 之前嘅嘢，佢從來冇 D 過。 開始咗之後又點？ 係啦，佢冇 D 過嘅。呢、這個同佔領華爾街係好唔同嘅。如果你睇翻佔領華爾街，有好多書都譬如有一本叫《為何要上街》，係啦嘅好鬼厚嘅書。咁佢就講佢哋嘅 deliberation 咧，佢哋嘅 D day 嗰啲 D 嗰啲嘢咧，係佔領緊嘅時候都不斷係實踐嘅嗰啲嘢出嚟嘅，其實 係冇錯。 就唔係話你，因為戴教授坦白講，佢完全冇諗過，原來係真係會佔領嘅。其實 ，OK， 所以冇諗過搞到咁大鑊。 原來真係嗱，我講下就咁，或者佢嗰種嘅思考嘅呢，亦都係政治運動或者係歷史。如果我哋係耶穌基督徒嘅時候，上帝掌管歷史嗰、那個嘅奧妙之處就係、是，你以為10月1號去飲。你以為陳淑莊同你10月1號配合我哋喺遮打道嗰日係放假，我哋對於嗰個中環、對於交通係講到減到最低嗰個嘅影響，你以為係咁，但係原來唔係咯。原來政治運動或者人民係唔到你去，或者上帝嘅作為係唔到你去咁樣嘅。原來早幾日9月28號已經有87粒催淚彈啊，戴教授，你完全冇啲過嘅，冇諗過嘅咁，因為之前啊，戴教授仲講不斷講就話。如果我哋10月1号去飲啊，我博嗰啲差佬啊，嗰啲警察啊，掟一粒催淚彈啊，掟一粒催淚彈啫，就全球嗰、那個嗰啲記者係影住， 佢哋就死啦咁樣，佢仲係咁講嘅。好近好近九月尾嘅時候，佢都仲係咁講。 你仲死唔死？ 佢死唔死咁樣？點原來九二八已經係八十七粒催淚彈，佢面都唔紅啊！梁振英係咪先啦？仲想真係開槍添啊！原來人哋就係、是、個歷史嘅發展，原來就係即係出人意料之外咯。而佢冇諗到咁。咁你點樣去？但亦都係冇人係可以。當你個架車行咗嘅時候，亦都係冇人去嗱，好似最近即係一年啦，回顧好多人咪話：，唉，我哋應該嗌退場。其實老蕭上年呢個時候都咪上年佔領嘅時候，老蕭咪不斷嗌退場嘅。我哋咪笑佢啦，你落嚟嗌人退場啦，怕你啊！真係，我都同意。我話阿蕭生，我同意你嘅諗法，進退有道係嘛？呢個甘地都係咁教人嘅，即係甘地嘅公民抗命都係話：你見差唔多你就要褪啦，你就要明金收兵啦。哪怕你會俾人話你，話哪怕你係俾人話你係膽怯。係咩成？但係你作為一個有氣魄嘅政治領袖咧，你係可以游說到你嘅群眾嘅。 咁我哋睇到真係後期真係大家真係頹曬嚇，冇曬力，即係佔領太長啦嚇。咁同埋即係亦都當然有啲人啊，即係從中即係搞到亂七八糟咁樣啦，互相指責啦咁樣啦嚇。 你點樣同嗰啲人去糾纏咧？我而家仲諗緊，譬如我喺得。好难嘅呢个运作系好难操作嘅。 咁有啲啊提防左交啊，咁啊， 即系譬如话佢要拆大台咁就算，佢要去金钟拆大台，有啲嘅即系扮勇武啊，有啲无赖啊，佢我哋要去金钟度拆你个大台咁样，俾你啦。 嗱，你头先讲啊金地就啱啦， 俾你啦个台。 我哋个最大问题系我哋冇金地啊嘛，我哋争咗个金地啊， 大家都唔想做呢个位咯。戴耀廷又话唔想做摩西，我又冇人想做。民主泛民亦都冇人想带领一场政治运动、大家就係想傾啦同阿爺而家溝通啦同中共。 冇意志想做摩西亦都冇唔见有人有能力做摩西。 你甚至阿陳書記主教陳日君書記主教佢都係譴責啲學生㗎。 我哋有好多唔同 要收啦要乜嘢食佢都係咪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力量啦。譬如學民啲學生就係、是、喂我就係撐學生嘅撐學民嘅。 係。 咁、你帶。大教授出嚟，我哋而家提前接收啊，咁样 吓， 喂喂喂，走啦，做乜事啊？做乜劲啊？咁， 唔好太劲，唔好太劲， 做乜劲？做乜讲到咁劲啊？咁啊，即系但冇一个人可以真系带领到全场运动啊嘛， 系 啊， 系 冇金地啊，咁自然就系溃散噶啦，临尾咁啊。咁再加埋有啲人跟即係可能譬如我哋嘅態度就係我哋知道每一個組織實有嘅問題，你成年人成熟嘅人你就知道有時你淨係去個旅行啊都有爭拗啦，係食意大利嘢好定係篤即係喺街度掃街好定係去咗買相機先定係去咗買衫先， 係 都有排拗啦，係咪係咪隨時即係分埋手添啊，去一次旅行。啊，同我女朋友，咁但系你成熟嘅话咧，你就知道识得点样去迁就啊嘛。我哋知道，喂，出嚟为件事好开心啊嘛，要 系 吓，咁、你知道有啲嘢你可以大家点样去协调啊嘛。 系， 咁但系有啲人系就系永远唔协调，总之乜嘢都系你扑街，系对方嘅责任。 系 啊，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点样做咧？点样可以吓？聚合到一個大嘅力量咧，咁有啲人就話：革命即係唔係請客食飯啦？咁啊，共產黨 要流血，流血革命。 共產黨咧就唔係同你講乜嘢咩咩道德高地啊嗰啲啊，佢唔怕你啊，佢就係講實力嘅。 同意啊， 嚇！咁但係你哋一盤散沙咁，仲有咩實力可以講咧？ 同埋， 如果你可以聚到200万人，你咪好有實力咯。 同埋你話冇一個有感召力嘅領袖，雙方都係，即係無賴扮勇武嗰邊都係冇一個。我唔覺得叫人出嚟流血嗰啲嘅革命領袖係自己係有一個 integrity 令到人哋係會追隨你喎。你睇下譬如黃議員佢講咩？佢話：，我落去旺角探人嘅啫嘛。咁呢啲係乜嘢？另外一位佢嘅契仔就話：，我嗰陣時係記者嚟嘅啫，咁咪冇 integrity 咯。但係你轉個頭，你話我哋革命啊，要流血啊，咩勝啊，烏克蘭啊正啊，咁你哋班港豬又唔掂咁。跟住你轉個頭話：，我落去都係探人嘅咋，我其實係記者嚟嘅咁。咁冇 integrity 啊，大佬，係嘛？你就成日就諗住博亂。你嗱，最緊要咧有人 有人出咗去，我哋就一齊啦咁樣。成日咁咁咪唔冇一樣啊？其實 唔係咁， 同泛民一樣。 唔係我係現實啲，即係我又唔覺得佢即係覺得革命有咩問題嘅嚇。 我都唔覺得㗎 嚇。你帶到嘅，哇好啊，我跟你咯嚇。嗱、啊、我就冇能力啦，帶領一場運動啊。啊、即但是如果有些領袖可以帶得起，我哋咪要贏一齊贏，要輸一齊輸咯。 係 嚇，咪谷行咁樣一碌力量咁樣鬥棍扮向中共咯，係咪？ 冇錯，冇錯。 嚇、啊，我哋就唔好搞埋啲咁樣分去分散曬咁樣嚇。 係 咁冇啊嘛， 咪咯。 咁上年承認嘅就係一個公民抗命啊，咁所以即、雖然喺個過程之中，我都睇到有。各個 party 都有啲我係唔同意嘅地方，係咁、啊、但係我哋即係所謂為件事啊嘛，係咪大家要谷埋一碌啊嘛，係啊，嗰支棍先至夠力咁樣同嗰個政權去糾纏啊嘛， 係 即係我哋都講啦，唔係我哋鬥實力噶嘛，唔係同你講咩道德高地啊嗰啲。咁但係當然道德高地有個好處嘅，可以感召更多人認同嗰個行動嘅。 所以你講到，譬如有好多傳媒都做雨傘革命又好，運動又好，佔領運動又好，一年啦，就揾好多人去講佢嗰個咩嘅，講佢嗰啲 無奈啊， 係啦，譬如阿之峰就話無奈啦，咁啊周庭就話迷惘、迷失咁樣，係啦，之峰就無奈咁，咁有好多人都係唔知個方向係點樣，但我自己又唔係覺得係無奈喎。我就覺得係一 Q 樣嘅，完咗之後有好多嘢都一 Q 樣，咁我就講嗰啲，即係譬如泛民啊，完咗之後你又係搞翻以前嗰啲溝通，人哋阿戴教授明明就話咩抗命咩開始咩對話咩已盡， 係啦冇錯。 咁你而家有咩一 Q 樣，咁咪早啲溝通啦、啊，唔使拉咁多學生啊哥係咪啊四位大佬係咪先，即係溝通四大天王咁。咁但係其實一啲都唔迷惘嘅，而家要做嘅就係咩啫？我就覺得咪就係長短棍咯，長棍就係、是。2047之後點啦？二零四六 包子 係啦，嗰個點啦？係咪修憲啊？全咩修改基本法啊？定乜嘢啊？諸如此類啦。呢個係長棍嚟嘅，呢個係短棍好簡單。短棍就係喺個議會裏面夾實嗰啲建制派，你要夾實泛民，你要夾實，就係、是、咁簡單，就係、是。长短棍咁做咯， 但系夹唔夹不到啊？ 尽夹啦， 夹下， 又唔好夹死、啊，夹好高难度噶、啊，行得开咧就又唔得，夹得死得就又唔得，即系夹系一个好夹都系香港仔嘅核心精神嚟， 系都系要揾你啲夹实达人先咯， 夹实佢系啦，咸湿啊嘛，你话 系嘛？ 系夹人啊，唔系俾人夹啊，但系你夹人嘅同时亦都系会俾人 咁，但系你嗱，但系你。即係所謂夾實咧，俾人夾嗰個咧唔高興啦，係咪啊？ 睇下你 夾嗰個唔舒服啊嘛。 嗱，長毛就嘗試夾泛民嘅，但係佢輕力得滯，我覺得。咁人民力量就要夾翻實少少，即係同社民連嘅夾泛民嘅力度唔同。長毛都係夾嘅，其實長毛就行近啲夾，人民力量就行遠啲夾咁。 哦，不過我有時即係喺當我覺得好迷失啊， 迷失， 你都喺度冇咁學啦。我会睇噶， 周庭妹妹会睇。喂，唔好意思，周庭妹妹 ，sorry 啊，唔好意思。 咁啊，即系可能无奈啊咁啊。但系我即系又系嗰句啦，吓、啊，即系有啲人咧好颓啊嘛，尤其是经过咗雨伞运动，冇晒意志咁样吓，冇晒抗争意志， 系 吓、啊，觉得做乜都冇用。 唔好咁。 啊，我一讲一样嘢，佢当堂精神翻。 系咩？ 即刻回春。 咩事？ 就系、是、你唔好谂你有乜嘢自性之道住。因为你确实系冇自性之道，你冇任何一招就搞得掂， 一定系啊！ 但系你记住，中国嘅嘢系会爆嘅。当然你要继续做啦，你唔可以等佢爆啦，系咪啊？ 咪系咯 ，keep 住做，然之后等佢自己死，顶住咯。所以我喺街站就话顶住。 即系可能佢又会自爆啊嘛。 系啊，梗系啦。 系啊，咁你啊，你争在你猛咁怼佢，猛咁。唔好话怼啊！你就算抵抗啊，佢会一阵自己冧计啊！你唔抵抗真系如等人哋如取如攜， 系 嘛？弱队踢波就梗系防守噶啦， 系 咁啊！顶到 搏突击， 系啦，冇错， 或者守和咗射十二码，有机会赢。 咁弱队梗系咁啦， 梗系咁啦，梗系啦。 喂，你英格兰踢波都系咁啦，系咪啊？ 踢到下半場60分鐘啊，開始全防守噶啦嘛，喂唔好制啊，博射12碼， 咪就係咯， 你因為你冇能力，你冇把握，一定可以贏到人， 有乜仲輸得仲多啊？咪死火，呢、這個又係香港精神嚟喎，呢種計數係啊， 係啊，所以唔好睇埋嗰啲台灣片啊，嗰啲睇嗰啲啊，唔好諗住嚇，唔好諗住贏，係、啊、要諗住唔好輸啊，唔係喎，呢、這個啱喎。啊， 系啊， 吓唔好净系谂住赢，系要谂唔好输。你唔好输啊，最紧要吓、啊、守住守住。 好啦，转头继续，系咪差唔多时间？ 系啊，我哋下一节再翻嚟。 好。